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。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63集。沈西走进教室，八月的阳光很好，教室一片敞亮。沈西思索几秒，走到靠窗的第六排，又用脚踢踢凳子，调整角度坐上去，把书包扔在地上，两条长腿中间，抬头望向教室门口。 这儿不错，屁洞人美心善，肯定不想我俩身高挡住别人。可是七排八排距离前面黑板又有点太远了，何况安仲前后那俩学渣板上钉钉是最后两排，我当大哥的不该残忍抛弃小弟啊，得罩着。 思索两秒，他又挪到里面，心想皮洞的腿也很长，坐在里面进出会不方便，自己坐在外侧好了，没事。走廊里，杨树果又喊： 第二个夏九家。 听到那声不大感情的夏九家，在一瞬间沈西忽然产生怀疑。一向好强的夏九家对于第一缄默不语，让自己先挑座位，难道是在打着高二不坐一起的算盘吗？沈西知道，如果夏九家先选座位，自己后进教室死缠烂打，总能坐在对方身边。水晶皮洞脸皮很薄，不会当着同学撕扯。可现在自己已经坐在这里了，除了这里整个教室都还空着，水晶皮洞可以选择任一个位置，而按规则他没有办法发表任何异议。沈西只觉得一盆冰水当头浇下，虽坐在靠窗户的暖阳当中，全身上下却是凉透了。他一直以为他的浓烈感情就像一把利剑，迟早刺穿对方的防御，而现在却倒映出森冷的寒芒，让他自己都很迷茫。原来水晶皮洞存着这样一个心思，所以才在自己问洞坐第几排的时候说随便，因为对方根本不会坐在这里。沈西直勾勾地盯着门口，心已经不断地往下面坠。夏九家走进教室，环视空荡荡的房间。这间教室比高一六班要大一点，因为在角落处侧面背面两堵墙上总共开有四扇窗户，照的教室十分明亮，有点像正在开启的新的时代。他知道沈西就在靠窗的第六排。对于沈西，夏九家的感情复杂，有好感但不到爱情，因此上学期末得知不用试试不用恋爱，他是如释重负，松了一大口气。二人现在有些暧昧，一直在向某个陌生状态奔驰，他被对方牢牢牵动，甚至无法保持完全独立的灵魂。夏九家非常清楚，今天此时此地如果选择其他座位，就能给这段关系踩脚刹车，不说不定还能倒退一点，让那根紧绷着的绳子重新变得松弛。可是一直以来都是沈西不断前进，那么自己要不要也迈上一步走向对方，给沈西更多的机会，同时也给自己更多机会，尽可能的认识沈西，了解沈西，加快速度，让自己在这一分钟或者下一分钟就有可能爱上对方，从此便不再是从前的他。当然保险一点， 他也可以选择审息前桌后桌，不太远又不太近，可以好好审视他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能多当一阵子从前的他。但也……夏九家迈开步子，走进教室最里侧两排桌子间的过道。他走过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、第四排，步伐坚定，没有犹豫，一下一下踩得很实，甚至有脚步声。最后夏九家在第六排站定，伸出白到透明的手，按着桌子外侧审息同桌那个位置的干净的桌面，声音清清冷冷，却也透着点软。 同学，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 沈西只觉得自己鼻梁酸酸胀胀，抬眼看着夏九家在早上阳光当中被点上一层金的睫毛和眼瞳。 可以，呵呵。 得到允许，夏九家也深深望起沈西的眼睛，气氛仿佛静止一般。二人都想记住此刻对方的脸，而后放入记忆的抽匣，在未来几十年中时不时的品味。 嗯，干什么呢？咋还不做？ 他有些欣慰，年级第一年级第二一定是为相互督促共同进步才坐在一起的。大约十秒以后，夏九家才终于落座，将书包推到书桌里面，拉开拉链，随手抽出演算本扔到桌面上，又拿出一支水性笔，左手撑着桌面，右手开始转笔。他会很多花样，其实只是转笔也要让人羡慕。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单单瞅着别人分座，实在是显得有点二逼。可背单词或者写题，看起来也十分傻缺。心机如夏九家，觉得一边摆弄东西，一边等待同学会比较像个大佬。于是转笔，他也不再注意沈西，望着相反方向的教室门口，摆出一副坐在一起而已，并不说明问题的无所谓的态度。而沈西刚尝到甜头，思维再次飞到未来。他看着夏九家时而这样，时而那样，不断切换转笔方式的白皙修长的五根手指，心猿意马 呀，这个水晶皮动手指真是灵活，以后一手另一只手一定…… 之前他还以为皮动会跑，那样就很难办了。考第一吧可以试试，但没法继续和夏九家同桌。考第二吧可以耍赖跟夏九家同桌，却不能试试。要人还是要心，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谁知对方主动走近自己，沈西美滋滋的。接着第三学委孙天书也进了教室，他还是帅气，一米七几的个子，腿又细又长，短发，下颌刀刻一般，很有棱角，不像一般女生那么圆润柔和，但配上大眼睛、双眼皮、高鼻梁、薄唇，很好看。他期末发挥不好，没能升入更好的班，只差一名而已，心中有些失落，但也有这大概是缘分的想法，毕竟几个好友都在这里。几个人后是成绩不坏却也没有很好的班长上官凌霄，平时全班十名左右，这回十六，分班依次进行下去。到了后来有些混乱，因为新同学有三十几人之多，又互相不认识，来自同一班的甭管此前熟不熟悉都会坐在一起，但也有单蹦的一个，没法跟人约好配对，内心惶恐不安，只好单独拉出一排，被动等待新的同桌， 反正谁都一样，都不认识，也搞不清谁有搭档谁在落单，那就看老天爷吧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很快便不再有整张的空桌，许多新同学一人占一桌，六班本来说好在一起的学渣们一个个被迫拆开与陌生人坐在一起。杨树果看着六班同学露出慈祥的微笑， 懂了吗？想跟朋友坐在一起，下回期中就得考好，咱们到时会再重分，大家还有两个月。 当中几个学渣们第一次想努力学习，好学生能选择同桌，差学生不能，这个事实十分残酷。而小混混张扬被杨树果叫去，在第一排前面又支出一张桌子，就在讲桌旁边。此前在向同学打听六班详细情况的时候，杨树果无意中听说有人在混社会，害怕对方影响干扰到好学生，于是区别对待，叫张扬坐在老师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在他看来，于中善太被动，总想无为而治，天真。杨树果是整个R中首屈一指的班主任，他带的班学生成绩上升很快，不光是好学生成绩上升很快，差学生也有明显进步。许多学生家长都在高考以后订购感谢的锦旗。杨树国也知道自己并非那种很受全体学生喜爱的班主任，孩子们年纪还小，不懂得好好学习，他看着着急，于是想出许多的办法来刺激大家，或者是鼓励，或者是羞辱。他相信许多年后讨厌他的同学们会理解感谢，而这就是班主任的意义所在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